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73集，高级学员。楼下，陆兆颖处理完陆家的事情，来找秦冉。程俊这间屋子，陆兆颖等人也没少来，所以不太好奇，只是靠在沙发上询问程俊：“ 秦小冉呢？怎么没有看到他？” 按照以往这个点，秦冉应该早就起来了。听到陆兆颖的这句话，程俊下意识地看了楼上一眼，眉头微微拧起。 啊，在练小提琴，应该要出来了。下午还要去小提琴协会有一个考核。 程俊不太懂入小提琴协会的表演赛，用了一个 M 州经常用的考核。陆兆颖一听这个，精神一振，他从沙发上坐直身体。 考核？那是不是秦小冉要拉小提琴？ 秦冉是魏大师徒弟这件事，大部分人都知道，但陆兆颖还真没有听过秦冉拉小提琴，这会儿精神振奋起来。陆兆颖对小提琴演奏会这些不太感兴趣，只是一听说是秦冉，兴趣就来了。说起来，在场的都没有听过秦冉拉一次小提琴。两人正说着，秦冉从楼上下来了。程木本来拿着水壶站在窗边的架子上观看花盆的形状，一看到秦冉立马放下手中的水壶，然后去厨房洗了个手，把他的饭菜端出来。秦冉打了个哈欠，一边翻着手机，一边拉开餐桌边的椅子坐下，然后拿着筷子开始慢吞吞地吃饭。 几点走？ 程俊靠在沙发上询问道。吃完吧。秦冉叼着吸管喝牛奶，眯了眯眼。考核是上午9点开始，这会儿虽然才7点，但早点过去还有一系列的手续要办。8点半，程俊跟秦冉等人已经停在了小提琴协会的门口。文英已经给秦冉打过电话询问他什么时候到，此时正站在停车处等着几人。文老师，秦冉十分有礼貌地对文英开口。 秦小姐，您跟我来。 尽管秦冉叫自己文老师，可文英没敢托大，这毕竟是魏大师的徒弟，魏大师在小提琴界的地位无人能撼动。秦冉的名字前天晚上魏大师才报上去，赶得很紧，还有很多个人手续没有办好。文英先带着秦冉去的资料收集室，程俊就停在门口，他兜里的电话响了，就停在门口低声地接电话。不过门口视野好，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况。打电话的人是程老爷子。 周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电话那头，程老爷子站在古色古香的回廊下，拨弄着一只鹦鹉。 冉冉有没有确定好哪个学校呀？ 京城也就京大跟 A 大能够挤入世界排名，尤其京大最近一些年上升得很快。程俊靠着门框漫不经心地挑眉。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京大？ 他只能又重复了一次。 啊，这样啊，知道了。 程老爷子得到了答案，也没有立马挂断，好半晌后才开口。 你姐姐昨晚回来了，问你在哪儿。 我知道了。 程俊看了一眼信息采集室，说： 先挂，这边还有事。 说完就掐断了电话。程老爷子这边给程俊打完电话也没有说话。站在他不远处帮他跑腿拿了鸟食过来的周山忍不住了。 程老，你倒是说一句话呀，秦冉同学他选了 A 大。 他从昨天帮程老爷子跑腿，直到今天程老爷子才松口帮他探探底。看着程老爷子沉默的表情，周山再次想把好几天前跟程老爷子讨价还价的自己掐死。 那倒没有。 程老爷子 看了一眼鸟石，周山立马狗腿地递过去。 啊，您用。 程老爷子抓了几粒鸟石喂给了鹦鹉吃下，才慢悠悠地开口。 他选了精大。 真的？ 周山眼睛一亮，整个人身上也没有了颓的气息。 那我回去赶紧调档案啊。鸟食，程老，您用您用。 不远处给两位端了茶过来的程管家石化在了原地。这会儿秦冉还在小提琴协会的收集室，资料收集室不大，总共也就摆了五张电脑桌，左边被玻璃隔起来，能够看到一排排的资料，右边是电脑办公桌，再往右是人像采集点，摆放着专业的摄像设备、指纹录取仪器跟一台电脑。看到文英进来，资料收集室的人立马站起来开口道： 文主任。 文英是魏大师的人，之前还是其他省份协会的会长，一来就揽了大权，小提琴协会的人都知道文英的大名。相比较小提琴协会的其他部门，资料收集处算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地方，这些人平日里也很难见到文英跟魏大师这行人，此时见到难免惊讶。 秦小姐，你过来采集一下资料。 文英跟资料收集室的人打了个招呼，才看向秦闪。 拍张电子照，然后录一下指纹。 资料收集室的人立马准备工作，坐到了电脑面前，给秦闪录电子照片，打开了协会的信息录入网。 温主任，这是今天来参加入会的吗？ 录信息的人打开网页之后询问，听到文英嗯了一声，录入人员打开了普通信息收集页面。今天来参加表演赛要入会的人不少，但真正能成功加入协会并能被老师看中的人不多。这些来参加表演赛的人半个月前就已经报了名字，录了数据，如果没有成功通过表演赛的，会直接被普通信息网刷掉。文英来京城半年多了，自然也知道这里的分级化方式，直接让录入人员插掉普通信息录入，让他打开了上面的一条高级学员。看到文英指着电脑屏幕上的高级学员，信息录入员着实被吓了一跳，不过也还是速度很快地打开。文英把早就打印好的一份表格递给信息录入人员，录入人员采集了秦冉的指纹还有电子相片，然后开始填表格信息。 你慢慢填，我带秦小姐去表演厅。 文英朝他们点点头，就带着秦冉离开。他们走后，办公室内的其他人才围过来。 高级学员，这究竟是谁啊？ 一行人面面相觑，只看着录信息的人把秦冉的资料填上去。还没有参加今天的表演赛，就直接成为了高级成员。将近九点，文英把秦冉带到后台，然后递给他一个牌号，17。 秦小姐，这是你表演赛的号码牌，随机抽取的。 秦冉接过来，看了一眼，然后随手别到了腰间，往里面走了两步。陆兆颖就伸手拍拍他的肩膀， 加油。 秦冉挑眉。文英又给秦冉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这才转身看向程俊跟陆兆颖等人。 程少，你们跟我来看台。 今天的表演赛是内部赛，家长是可以围观的。文英知道程俊等人会来，给他们留了第二排的内部人员位置。程木跟陆兆颖都往里边走，程俊坐在最边缘的地方。第一排则是七位老师的位置。这七位老师都是协会的老成员，还有几个是评级老师。每场表演赛之后，七位老师都会给出相应的分数。只要过半的人同意齐入协会，这个学员就能成功入会。七位老师的位置已经坐了六个人，最左边还有一个位置是留给文英的。 这六个人正在互相讨论着今年的新成员有哪几个是比较显眼的，一看到文英过来了全都站起来。 文主任，你怎么也会来看这种评级啊？ 文英在协会绝对算得上是实力派的人物，一般都是直接管理高级学员的考核或者负责其他事，这种入门评级让他过来有点杀鸡用牛刀的嫌疑，确实让人十分惊讶。 我来看看今年学员的质量。 文英淡声笑道。考核还没有正式开始，一个老师拿着出场顺序的名单看了看，笑道。 今年确实有几个苗子啊，6号9号我觉得可能有四级。这两个应该是几位要收徒的争抢对象。文主任有没有要收徒的打算？你要收徒都不用抢。 仅仅一条，文英是魏大师手下的红人，这些学员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了。文英坐好，拿起了笔，笑笑。 也不一定。 什么？ 不一定是六号九号。 文英看了一眼台上，说。这些能来协会参加表演赛的都是经过一系列选拔后才最终确定的人数，最低的报名标准都是业余九级，其他的不仅仅是看技术，这些老师更为看重的是天赋跟灵气，所以各位老师手中的资料上都有写每个人的大概情况。可听文英这么说，其他几位老师面面相觑，不一定是六号九号，那还能是谁？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